唱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山区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们是一档广播节目，每天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您即将听到的，我们节目中会和大家讨论一些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情感问题，是我们的听友和网友生活中的问题啊、发送给我们，向我们来咨询的，我们在广播节目中来讨论。那么如果您的生活中也有这些问题，您也想在广播节目当中来探讨这些问题，您可以告诉我们，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哈。啊，我们节目可以互动的方式，大家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了。那我就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每天的节目中我们还会有嘉宾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吴若梅老师。吴老师好。 你好孙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的这个节目呢每天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那如果您在北京呢，可以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通过广播频率哈 FM107.3 AM1026。 如果您在北京之外的地区，或者您在任何一个时间啊想方便收听，您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一个客户端，下载 APP听听 FM， 两个听字儿哈，大家可以这个在听听 FM 搜索今夜思雨时，那就可以听我们的节目了。这个时间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大家提出来的各种各样的情感问题哈。有一位女士呢，就问到了一个问题，女生就问到一个问题，她说：“我现在和我男朋友啊，我们俩在同居呢，那我们俩同居了快一年的时间了，房租呢他出，生活当中我们两个人有很多的一些花销啊，开支啊，水电费我出，那么还有呢，就是生活当中平时两个人出去吃饭哈、多一半当然他都付了，但如果在家里边买菜啊，做饭啊，那这些费用呢就我来付了，但是现在吧，我们就有这样一些问题哈，就是买大件，比如说我们两个人买电视啊，冰箱啊。”等等这些哈，因为我们最近呢刚刚换了一个我们租的房子，那么这个房子里呢虽然房子很好，基础装修也是不错的，房租呢相对以前呢还稍稍的便宜一些，是因为里边没有什么家具，那么我们俩呢就要共同去买一些家具，买一些电器。在买这些大件的时候吧，那男朋友就跟我说，说咱俩都出一些钱吧，说这个算是咱们共同财产了，他说虽然我也答应了，也出了这个钱，当然我们还没有买完，开始出了一部分，但是呢我的好朋友就提醒我说，你们这个才不叫共同财产呢，如果万一有点啥问题的时候，这财产可说不清道不明的哈。他说这个我确实也觉得哈，我们两个人呢没有领结婚证，没有结婚，是因为我内心总是觉得好像他还不是我 最终特别想结婚的那个，但是呢我又挺舍不得他的，我也觉得他也没有什么错，他对我也挺好的，我也没有想过现在就和他分手，可是我也没有想过现在就和他结婚。那我们俩这样在一起同居的话，是不是我们还是应该在经济上算得更清楚一些啊？哎，我觉得他们俩其实有一些是挺清楚的。 嗯， 男生负责房租其实是大头，嗯， 对， 女孩子负责了水电那是小头。 还有一个比较公正的，就是说他们俩买电器的时候，大家都要出一部分钱，我觉得这个分配是合理的。 嗯， 至于说这财产的问题，这么说，一个两个人在一起，一个冰箱，一个彩电，一个洗衣机，一个空调，大概齐了吧。 嗯， 没有什么了。那么这些钱其实算起来是没有多少的。 嗯， 且不说这些电器用几年之后它会贬值，它会坏，它会算不上什么大件儿了。 嗯， 对吧？ 嗯，对。 那么如果在这上面太计较了，说我就不出都你出，可能会影响两个人的关系。 嗯， 那你不妨就说，哎，你还是出大头吧，我出三分之一。 嗯， 这可以的，对吧？一定不能你都不出。 嗯， 这说不过去。而且就这点电器上的财产，是我真的是觉得算什么呀？如果两个人真的走不到一起去，一个彩电，一个冰箱，一个洗衣机加一空调，那算什么财产呀？对吧？它不是房子，是一个大的 最大的财产， 最大财产。 婚后夫妻的房子才是最大的财产。 这几个电器现在来说，你可以买比较便宜的，能用就行， 嗯， 就可以了呀。再有一点，我听他的这些叙述当中有一点我觉得是希望提醒这个女生的啊，比如说你现在跟他在一起共同生活着，你又不想嫁给他， 嗯， 可能心里面期许也许我会碰到更好的， 对 对吧？因为你不想嫁给他嘛。但我是觉得这个态度是应该画一个问号的。 嗯， 你到底愿不愿意跟这个人在一起？如果愿意，你们同居就去结婚，嗯，如果不愿意，你说你又拿不准嫁给他，那你现在跟他同居在一起干什么呢？ 嗯， 费这个时间，费这个精力，你又觉得拿了一点电器的钱，你还很冤，不高兴，对不对？ 嗯， 那你为什么还要跟他在一起？那你出去就重新去找。我是觉得这感情上边拖泥带水，不光害人也害己，甚至于害己的这个成分要更大。你是一个女孩子，你跟他同居了好几年，然后不行了，你出来你再去找，也不是那么方便和那么便捷的吧。 对啊，就是耽误了自己的时间。 对， 也这个让自己这么长时间以来在一个你并不是十分满意的人身边消耗着自己。 对， 其实也是这样的哈。 是的，所以我觉得好好考虑一下你们的关系，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要比你买电器谁出多少钱要严重的多得多。 嗯，其实说到这个同居的，他的朋友提示他关于同居的什么共同财产问题，这是想提醒大家的，嗯，同居期间不要去涉及更大件的大笔财富的共同财产， 比如理财，比如买房， 对， 比如买车， 对， 对吧？这些就尽量不要涉及。 嗯， 还有就是同居也是一个很认真的事儿。 对， 不是说我现在没地儿住了，咱们俩先住在一起，然后咱们俩各付房钱。 对，咱俩就是、 那是游戏，对吧？ 对对对， 你不能把这件事当成一个游戏，它是一个人生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决定。 嗯， 那么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真的三思而后行。前后你都要考虑清楚。 嗯嗯，所以呢，这个女生其实你虽然问到了我们关于一个同居财产的问题，嗯，哈，我们还是想提醒你，如果这个人你还觉得可以，你的男朋友待你不错，那么你可以好好想一想，你假如你现在是觉得我对他没有100%的满意，不想和，还没有想好和他结不结婚，假如你们分开的话，你会怎样？ 对， 你会觉得哎呀，我错过了一个很好的人，还是如何？还是你想的是他是我的最大备胎，他就在那儿待着，然后呢，我要碰到合适的人我就和他分开，我要没碰到合适的人我就和他在一起。 这对人家是一个大的伤害吧？ 嗯， 我看这个男生还是挺真心的。 对 对， 嗯，就是这一点上，我们其实是劝你，这可能是你目前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你还是想好这个问题，你该怎么？ 对对，我觉得也是。 嗯，你该怎么处理吧？就像吴老师讲的很现实，嗯，那点什么冰箱啊、电视啊，那点钱真是不是什么太多的钱，摊一半的，就算分一半的话，而且你也在用，你也在使，对吧？话说 真的比如说真的过一年半载大家不在一起了，假如有一天要分开的话，那把那些东西其实你可能也不在乎了， 对， 也不大在意了哈。那我们再看下面有一位男士在问说，我老婆要和我离婚，我老婆是用冷战的方式在逼我离婚，她提出离婚之后她就摆出不跟我说话，不搭理我，我的电话她也不接，微信她也不回，我们两个人有孩子，他和我离婚的理由呢，他是说长期对我不满意。我们在有了孩子之后基本上也不大再亲近，不大亲密了。我们的孩子现在5岁了，男孩子。他和孩子的关系呢其实也一般，生下来孩子没多久，他这个上班之后孩子就一直在我父母那儿带着。而他呢对孩子的感情我看不像其他的妈妈，她是一个比较爱自己的人，什么事情会为自己考虑的更多一些。那么和家里边人的关系和我父母还有和我其实关系都并不是特别的亲密，她比较注重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人际交往。在生孩子之前我们还行，还比较亲近，但是曾经现在想起来，在刚刚进入婚姻的时候他就对我说过他对我不是很满意，他是觉得一时结婚是他当时生活中安排的比较重要的一个计划，一时没有碰到其他人所以他就和我结婚了。那么在有孩子之前呢还算有一些这个夫妻上的比较亲密的一些关系，但是在有了孩子之后他根本就不再和我那么亲密了。那么我呢开始还会觉得有一些遗憾，再到后来我好像也就习惯了，我觉得也有孩子了，那夫妻两个人的生活也没有遇到其他的问题，家里边财务也还是可以的其他的方面应该还都行，房子也有，生活也算是小康之上。我总是觉得没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他突然对我来了一句，咱离婚吧。我实在是不想过下去了。然后他就开始冷暴力了。就是不搭理我，无视我。你想和他谈，他就说，没什么好谈的，离婚吧。如果你要孩子，孩子给你们好了。就是这样的，我想问一下，我该怎么办？ 我觉得到这个时候可能女人已经拿定主意了。 嗯， 一般情况下打打闹闹，今天喊离婚明天哭着闹的，那样的离不了婚的。但是在一种很冷静的情况下，然后告诉说咱们俩离婚吧，过不下去了，于是乎他不理你，他不接你电话等等。 嗯， 这个时候可能再挽回就比较困难了。 嗯， 既然是这样，那你们就不妨谈一谈，说既然说离婚，那总得商量一个怎么个离婚法吧。 嗯， 你再看一看他是怎么样打算的，也只能是这样。那就是说其实他们结婚的时候基础就不是很好，并不是说我特别爱你，我们两个人渴望在一起，而中间其实是我该结婚了，凑合找一个人就结婚吧。 嗯， 那么这个我们现在回答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对前一个同居的那个女孩子问的问题是一个回答。 嗯， 那个女孩子说我现在没有找到合适的，我现在跟他先怎么怎么样吧。那么你看没有找到合适的就这么结婚了，其实婚后的一个麻烦也是层出不穷的。 嗯， 未必就是说哎呦我就跟他在一起我们就这样了，可能哪天你又凑合不下去了。就像第二位问我们问题的这个男士的婚姻状况， 对， 我是觉得一旦到了这种很冷静的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问题基本上就不好再转换了。 还真是，就是那种哭哭啼啼一会儿嚷嚷的要离婚， 你跟你妈说， 嗯， 跟你爸喊，那都离不了。 对，那基本上那是不想离婚的。 对， 这男人就不知道哈。 对， 但是最怕的就是这种冷静型的。 对， 就是这种很 全想好了， 很冷静，很理性，然后基本上都不愿意和你再多沟通多交流的，这确实可能是他真的想好了。可能你们的问题也许就像他所说的，这段婚姻并不是他想要的，并不是这个他100%满意的，而你们在婚后可能也缺乏了进一步的沟通交流和经营。那么有了孩子之后你们又比较疏离， 那也许像你说的，你的妻子她的兴趣和重点是她自己和她的工作她的事业，她可能和很多的女性选择不太一样，选择项不太 一 样。一 般情况下这个孩子要是放到爷爷奶奶家，比较正常的妈妈会很想见，见了亲的不得了， 对 吧？ 对对， 他这就已经真的是已经想好了，他已经说了要孩子，你们就给你们吧。 对，一般来说，妈妈在离婚的时候，孩子才五岁，妈妈会。大多数的妈妈会全力以赴地说我要要孩子， 对 吧？而且在离不离婚这个问题上也会考虑到孩子的因素。如果一个妈妈她都能很冷静地说那孩子给你们吧，我只是想离婚，可见这个婚姻她 已经不要了， 对，她不想要的这份决心哈。如果这样的话，可能在做努力，我们也很难说你还能做什么努力。她是这样，即便她不愿意和你面谈，你发微信她不回，但是她是能看到的。 对，你也要说。 对，我觉得你可以把你的心里话，把它说出来。比如说你对这段婚姻的感觉，你的希望。你希望的是比如说你们夫妻之间假如在一起会如何，不在一起你们又该怎么办这件事情。 对， 那么你可以把你的想法都列在那儿。我觉得这个问题恰好就像我们第一个问题的那个女生一样，和一个自己并不是很满意的人走入婚姻，这个进入婚姻之后，那不是说我们就完了，人生就到此为止哈。然后我们 才是刚刚开始。 对，然后在以后日复一日当中，你会和一个你选择的人在一起生活，这个人是你满意的还是不满意的？其实在进入婚姻之前，那我觉得还是我们还是应该很认真的去考虑一下。就是前几天我在节目中也说过，婚姻真的是一个人一生当中非常大非常大的一件事情，最重要 最重要 的事情， 甚至比工作都要重要。 对，婚姻如果能让你愉悦，你这一辈子过得会舒服很多。 对， 婚姻如果让你并不愉悦，让你很难受，你这一辈子你都觉得你就是像穿了不合适的衣服和鞋子。 没错，这个跟工作相比，我说我这儿不想干了，我换一个地方我还能找到，这个地方还不行我还可以换一个地方找我合适我的工作。但是这个把婚姻拆了再重新建立，那中间的这个难度，这个难度包括两家人或者几家人的这种交涉，这种麻烦，那不可想象的。 对， 所以同居要想好了三思而后行，结婚更要想好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的重要。我有的时候会说，婚姻就跟一场赌博一样，赌赢了，那这一辈子真的是幸福满满；赌输了，完蛋了，痛苦万分。 对，你不能在进入婚姻之前，你就抱着那种嗨，凑合吧。 对，这不行，这真的不行。 那你想一想，你后面这一辈子怎么办？你一辈子都要在凑合当中， 对， 是吧？所以最好还是在婚前，我们想明白这件事情，想清楚这件事情， 非常非常重要。 别拿人生这么大的一件事情不当回事儿哈。如果你真的不当回事儿的话，那么日后在婚姻中品尝的种种不舒服、种种痛苦，那可能都是你自己找给你自己的， 只有自己知道。 对，自己去担负了哈。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想再次的劝告我们收音机前那些还没有走入婚姻的各位，大家对待婚姻的态度哈，一定要找一个合适的、想和他在一起生活的人， 太重要 了。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事情。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有一位这个是这样说的啊，这是一位女生，她说我们俩约好了说是丁克来着，那我们现在呢结婚6年多的时间了，我一直都觉得她真的是想丁克，可是她前两天对我说他有外遇了，而且呢外遇还怀孕了，他说看在孩子的份上，他觉得他想和那个人在一起，不想再和我继续下去了，而且他其实可能这个感情的转移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我都没有看出来，我都不知道， 我一直是很信任他的，我觉得他就是一个爱玩的人，因为他爱玩，所以最早我们俩在结婚的时候就说好大家是丁克家庭，我也爱玩，他也爱玩，而且在婚姻当中我们是这样的关系，就是彼此不多干涉。他也对我说，我可以和我的朋友闺蜜同事一起玩一起旅行都没有问题，那么他也希望我对他少一些干涉，因为他说了他就是好玩贪玩也喜欢玩。那么我觉得一直比较稳定的是每个月家里边的收入，我知道的他的那一部分他还是把大多数都给我的，然后他会留下来一部分作为他出去玩的资金，不够的时候他会问我要。而且呢他对我从来没有过恶言恶语，对我呢还是挺好的，对我父母也是不错的。他那个人平时就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人，所以我一直没有看出来我们有问题。这次有问题，看来我是没有办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了，但是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啊，因为我不甘心，尤其我不甘心的是为什么他规定我们是丁克家庭，而现在和其他的人有了孩子，然后他要和我分开。 其实说起来，有一些夫妻在结婚的时候就商定了，说我们丁克，我们两个人就是你有我，我有你，我们要哎呀怎么样怎么样，要玩要旅行啊等等。实际上在时间的推移当中，人是会变的。 嗯， 比如说他26岁结婚， 嗯， 并不想要孩子，丁克吧，咱们俩丁克，可是都已经到了36岁的时候，他突然间看到了人家的孩子，人家的一家三口，人家做父亲的那种美好， 嗯， 他会羡慕的。 对， 这个时候他再回过头来，也许女人已经过了这个最佳生育年龄， 嗯， 这时候也许会因为东因为西， 嗯， 出现了就像这个男士遇到的婚外情的问题，怀孕了， 嗯， 那这个时候他的这个重心转移到对方，那我觉得是不是说可以理解吧，是特别特别可能的， 嗯， 而且现在他的重点不是要跟你再丁克下去，他的重点是我要有一个孩子， 嗯， 是我的孩子。那么你看一看你的这个和那个女人的竞争能力其实高下自现了， 嗯， 你已经打不过人家了， 嗯嗯， 所以好好商量一下后面如何安排吧。这个我们不能跟你说你离婚吧，这个我们是不负责任。我们也不能说你就放了你的丈夫，这个让他有一个孩子吧，这都我们都不能说。但是你就现在你的状态，如果问我个人来说，如果不能挽回那个男人的心，那么好，你就把自己的生活，今后的生活安排好吧。比如说，怎么样？因为是他的过错吗？ 对方过错， 对方过错。 如果现在对方要离婚的话，绝对是对方的过错。对方这个 婚外情有孩子， 有婚外情，嗯，而且对这个这样的一些情况，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要多争取 一些自己的利益吧。 嗯，多争取物质利益， 比如什么什么的。我觉得在现在的情况下，你不可能让那个女人打掉孩子，把这个人拉回来跟你过日子，这个很难了已经。 对。 包括人家的家也会站在将来未来孙子的那个立场上， 嗯， 我们有一孙子是什么态度，所以现在你真的是一个比较孤立的一个状态，就是为自己的今后多做一些打算吧。 嗯，对，嗯，所以真的是这个，看来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以为对方的情况自己是，或者对方的内心自己是了解的，但是 未必， 真的是未必啊，嗯！所以，嗯，有些人是进入了婚姻好几年之后，大家可能在表面上还都是，嗯，没问题，但是好久都不再交心了，就是说没有。 其实好多夫妻走到一段时间之后就觉得是理所当然了， 嗯， 我也不再跟你沟通有什么，反正我们俩都结婚了嘛，其他的那些沟通也都减弱了，但这个时候特别容易出现问题。而且女人啊，女孩子在结婚的时候说到丁克，你自己一定要想好了。 嗯，对，这是从女生的角度来讲的， 你一定要想好了。 因为男生 说实话，他可能到更大的年龄，40多、50多， 生育没有问题。 对，他都有可能去生育一个自己的孩子，对吧？能有自己的孩子，但是女性就不是这样了。 对，所以要考虑这一点，是不是真的就认准了丁克？ 嗯， 有好多时候，好多夫妻也许感情上有问题，但是因为有了一个孩子，大家互相谦让啊，那个日子也就过下来了。 嗯。 其实夫妻之间是没有血缘关系的， 对， 对吧？只是夫妻跟你们的孩子之间有血缘关系，这个纽带的力量还是应该重视的。 对，嗯，所以当对方提出这个丁克的时候，你也问问你自己，你是不是真的想当丁克？ 嗯， 还是因为你觉得他说他想当丁克，那我 正巧不生了。 嗯，对，嗯，如果是这样的话，他随时终止了这个丁克的行为哈，他还想要孩子的时候，你如果已经来不及要了，你该怎么办？ 对 啊，如果那一天你会，比如说你确定你的心理成熟度很高，你说我这一辈子什么情况我都不打算要， 那无所谓 啊，那就无所谓，嗯，对吧？那你可以啊，那么。嗯，婚姻可能也会出现一些变故，你也提前会想到，这也没关系。但是就怕的是，你什么都没有做准备，做心理准备， 突然间来一大闷棍 啊！就像这个男人这样啊，这是挺可怕的一件事儿哈。嗯，希望这位女士可以处理好。谢谢各位，大家听到的我们节目中这些问题是听友和网友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大家都可以和我们的节目来交流，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语时，然后呢把问题发送给我们，我们在广播节目当中来讨论就好了。每天今夜思语时都会播出，每天的22点在北京城市广播，您可以下载一些手机客户端，来听到我们这样一个节目，比如说听听 FM， 大家可以下载之后找到今夜思语时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稍后是广告播出时间，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节目内容。 因为你开始相信传说中所谓命中注定，要不然我怎会如此确定？你的笑那么熟悉，好像上辈子就已经温习，连呼吸都好像记忆旋律。整个天地，这世界再没有其他美景我想标记，就算窗外风雪下的今天冻地，我的心里只要拥抱了你，无论多寒冷我也有。拥抱了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山区雷阵雨，北转南风2-3/4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时事。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大家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们是一档广播节目，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在我们的节目中每天和大家交流。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武若梅老师。各位如果想和我们分享你的情感问题，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大家可以发微信给我们参与我们的节目。有一位男生在微信中问，23岁，大三，他呢是用语音给我留言的哈，他这语音说的比较慢，我就不播放了，我把他的意思说一下。他就是说，我想谈恋爱了，到哪儿找女朋友啊？我这个该怎么和女生去认识啊？他开始留这个语音的时候啊，我还说，我说你这个公司周围没有什么，这个你的周围没有什么女孩吗？后来他说我大三，23岁。那其实这个 学校里会有很多呀， 对，学校里应该是有女生的，对吧？我就问他，我说你有什么社交活动吗？这个男生说，我没有什么社交活动。我说你学校里有女生吗？有啊，学校里有女生，23岁，大三了。咱们这位男同学啊，不知道怎么去能认识女孩子，又特别的想谈恋爱。其实在大学里这是多好的环境， 多容易的环境、啊、 你要说你现在已经工作了，你这个公司里可能少有女生哈，啊，或者你平时工作太忙了，你说你站在大马路边，你看着满大街的女生，你不知道该怎么认识。但是学校我觉得这个 环境，其实学校里有很多的活动啊，无论是班级的、系里边的、学校的活动，你都积极参加呀。你只要去参加，能够展露一下你的那个特长，再或者你哪怕不是去展露特长，你就帮忙去传一个活动， 嗯， 为这个活动服务，你也会认识一票人呢， 嗯， 对吧？你有那么多人了，怎么可能没有女孩子呢？再有，你还有哥们儿吧， 嗯， 你有哥们儿可能会帮你牵线搭桥，或者参加一些同学之间的那些活动，都可以在你认为不错的女生那儿多表现表现，多联系联系。这不就认识了吗？这不难的。 嗯，所以我觉得，学校里到处都有女生，为什么你认识不了女生？ 嗯， 那么是你参加活动少，是你认为你的个性太羞涩、内敛、内向，你不敢和女孩打招呼？周围这个总会有熟悉的女同学吧，自己的女同学总会有。我们不是让你自己就要去找你自己的女同学，而是你可以和女生开始有一些交流， 对呀、啊， 然后 跟那个群体先有交流。 对对对，有一些男生，即便是上了大三了，他和女生好像是绝缘的，他那个他也不敢和女生说话， 那还是他的交往有问题， 交往有问题， 交往有问题，社交能力不行。 对，是的，可能还是社交能力，所以他说他没有任何的社交。 这个他给咱们的这些信息啊，还是太少了。其实提议这个男生到学校的那心理咨询室去跟那个咨询师聊一聊，因为他比较了解你的学校的状态，也会比较了解你。其实现在大学校园里这个心理咨询是做得很不错的。哪个学校里都有，你去主动去找找他们聊一聊，可能别人会，就是这个咨询师会指出你的一些问题所在，你可以就避免了。 嗯， 23岁找女朋友其实真的很容易的了。 对呀、啊嗯， 要得有自信才行。 是的，好，这是这个男生的问题啊。下面是一个女孩子的问题，这女孩子呢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她说我今年呢是23岁，我的男神34岁，事业有成，我其实真的是特别特别崇拜他。他说因为这个之前啊，他是我一个公司里的同事，他在那个公司里边就属于很多女生都特别喜欢他的，工作能力强，人也长得特别的帅。我呢从那个公司已经出来了，但是无意中碰到他了，那我真的觉得特别的兴奋哈，因为他是我心中的男神啊，也是很多女孩都特别喜欢的。所以呢那次我们的偶遇呢就开始联系，其实以前在公司的时候大家虽然认识，但是没有私人的交往。现在他从那天遇到之后就开始对我嘘寒问暖，联络我，我真的觉得特别的幸福，特别高兴。到第一个周末的时候他就约我，然后这次约我我特别的兴奋，但是我去了之后呢我就有一个感觉，这个感觉就是他对我说一些话很好听，然后他很着急的就想约我去他住的地方。那天呢我就拒绝了，其实心里特别的挣扎，因为他是男神啊，也是因为我心里真的觉得他挺好的。后来我回来之后他又开始接着和我联系，然后到没到周末的时候，到周四的时间他就又约我了。这次啊我就去了啊，这次我也想好了，如果呢他想有一些比较亲密哈，比较亲密的行为，那我也是愿意配合的，毕竟我心里还是挺在意他的。这一次呢我就没有拒绝。但是在这次之后呢他对我的联系就少了很多。过了大概半个多月的时间他又联络了我，还是这样。我现在的感觉就是他并不是真的想和我谈恋爱，他的目的还是挺明确的，可是我就是放不下他怎么办。我就是觉得和他在一起似乎完成了我内心的一个心愿，可是呢我真的挺想和他谈恋爱的，我怎么能把这个关系转化到恋爱上呢？ 这个不是一方的事，说我想把我们俩人的关系转化到谈恋爱上，对方不配合呢，对方要的不是这个，我听出来了，对方要的不是这个。第一次见面第二次见面就约他上他住的地方，第三次他就去了，然后半个月以后再约，这还是让他上他的住处去。那么后面的是什么？是你这个孩这个姑娘知道，我们也知道，对吧？关键是一条，这个男神都到了神的份儿上了，他怎么可能跟一个特别普通的女孩子就谈恋爱？他的是恋爱结婚？先想这个，可不可能？你是不是那种仙女级别的？神女级别的？如果不是的话，那么这个男神也许就依仗着他的帅气，依仗着他的能力，他在不停的游戏人生。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何必去做他的一个棋子儿呢？哄他高兴，然后你回来相思，半个月理你，又把你叫到他家去，然后你还心甘情愿的做一些事情，回来你继续的相思苦恼，而这一个爱情也好婚姻也好都不存在。 对， 所以我倒是觉得咱就是一普通女孩，我要找一个踏踏实实的普通的好好过日子的男人，他爱我我也爱他， 就别找男神了。 别找男神，而且男神也是一麻烦事儿。那么多女生呢，也许他今天周四约的你，周五约另一个，周日他又换一个，你生得了这气吗？对吧？我说的是实话啊。 是的。所以这个女生你就别想着改变了啊。看来对方他已经 没有 对你的关系放出定位了。 没有 这样。他的定位就是这样的，就是原公司的一个小同事偶遇之后开始聊你。然后呢这个撩拨到手也没有问题，看来你基本上像是第二次就自己就送上门去。 对。 那么好了，人家的和你定位的关系也就是如此。 对。 并没有打算真实的认真的谈一段恋爱，所以建议你下次再约不去了。 对，不去了。 啊。 你说你直接可以告诉他，你说你约我是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呢？如果是谈恋爱我真的很高兴。 嗯，如果不是谈恋爱，只是解决你某方面的需求，那我就不去了。 对， 直接说。 嗯嗯，对。有一位男生在问哈，说和女朋友谈恋爱两个月的时间了，但是女朋友连手都不让牵，一牵他的手就甩开了，更别说其他的事情哈。所以我现在就觉得吧，这个算是爱情吗？就是我女朋友有的时候特别的别扭，嗯，如果人特别多的地方，我跟她走到那儿，她就会离我差两三步，就不和我肩并肩，而且我回头对她说快点啊，她就冲我一摆手，还乐说你先走，你先走，就是这样的。 那就是说这个男生特别想谈恋爱，觉得这已经是爱情了，但是女生根本就没有进入这个程序。 对对啊，你这女生拿你当男朋友了吗？ 对啊，而且就是谈恋爱两个月左右牵个手还算是正常的啊。 正常。 这都不行的话，那可能你们俩不在一个频道里边。 嗯， 差的比较远。 对。有可能就是这样的。如果不是女生特别羞涩或者女生特别保守的话哈，你还是问明白吧，她是不是你女朋友。 对对。 咱们先搞明白这一点哈。再看下面的一位问道，说这是一位父亲，他说我女儿谈恋爱了，他说我这个心里边就特别的不是滋味，因为那个男生呢真的是我觉得配不上我女儿，男生个子矮不说，人也比较瘦弱，我女儿呢我们把她培养得很好，从小也让她学了很多的技艺，应该说不算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吧，但是是我们培养出来的一个优秀女孩子，今天已经亭亭玉立了。而那个男生个子矮人瘦，按我女儿的话说，我呢尽量的想当一位能够善解人意的父亲。我问了我女儿，我说她什么地方吸引你啊，我女儿说她智商很高，读书很多，是一个让女儿觉得在学识方面比较佩服的。这一点女儿一说，我这个当爹的自惭形愧哈，我会觉得哎呀，看来我读的书还是不够多啊，所以啊我女儿啊喜欢那种博学的男生哈。那么我还是要和女儿探讨这件事情啊，我对我女儿说她太单薄了，难道你不想找一个既有学识也能够比较健壮一点的男生吗？我女儿说现在她就喜欢这种男生。可是呢我总是觉得哈，这是女儿第一次谈恋爱，这个就让这样的一个男生在女儿身边，每次我看到我心里都不舒服。我女儿已经把这个男孩子领到家里来领了三次了，因为这个男生呢家也不是我们本市的。那么他跟他妈妈说做一些好吃的，就把男生领来吃，而男生在饭桌上啊，这个也不是很有礼貌，吃东西呢好像还挺自在，在我们的注视下他也不知道收敛一点儿。总之这个男生让我和他妈妈都不喜欢，所以现在就怎么样可以告诉女儿，我们就觉得这个男生配不上他。 女儿第一次谈恋爱的时候盲目性确实是比较大的，一叶障目，觉得她的知识啊学识啊都不错，爱上这个男生，我觉得就女儿这段恋情来说是没什么错的啊，没有什么错，她没有考虑长得什么样，没有考虑单薄和壮实，她没有考虑，她只是某一点吸引了她。最好的是这女孩能够把这个男生带到家里来， 嗯， 其实老两口不用反对，反对是没有用的，你越反对他们两个人就越近。当你发现这个男生有某一方面的缺点的时候，你可以提示那个女儿说，哎呦，你看他在饭桌上礼貌差点儿。这话说到这儿停，就不要再往下说了，不要说他怎么样配不上你，你怎么样优秀他，不要说这些，你只是把你和太太观察到的这个小伙子的弱点和不足适当的提示给女儿， 嗯， 就足够了。还要提示给女儿的是说，这是你第一次恋爱，进展可以慢一点，爸爸妈妈不反对，但是希望你 慢一点，要注意什么，怎么保护自己等等等等，这是家长该说的。其实第一次恋爱的盲目性比较大，如果家长给他一个比较宽松的一个环境一个空间，又不时的告诉这个女孩子比如注意什么，小心什么，而不是让他们俩分手，这样可能他们俩很快就分手了。真的是，因为他看不到，他一件事他已经觉得什么都看不到了，那么至于礼貌啊，至于其他的什么，你提示他一下，他会注意到那儿，哦，原来这样，这人是有点差劲，慢慢的他就会一点点注意到其他的方面。如果说你越打击他，这个不行，这个我你要怎么样，你要是跟他我们就没你这个女儿，这样的话就把他俩凑在一起了。我倒是相信其实父母都是希望自己的孩子找一个合适的，那当孩子找来的这个不如父母的意义或者怎么样，首先看这些是大事还是小事儿。如果是大事儿，你提示他；如果是小事儿，也可能家长就慢慢学着忽略。最终决定嫁不嫁给这个人，跟不跟这个姑娘结婚的权利不是父母，是当事人，所以只能善意的提醒和善意的告诉他该怎么做。 对，这个。父母特别是爸爸心中的那个女婿的形象， 那永远达不到， 是吧？ 永远 高大帅气， 对对对， 又有学识，又有本事， 对， 然后站在我女儿身边，那简直是 一座山 啊！对， 怎么可能呢？ 一般来说不太可能啊， 一般不是。其实，在家长的那个100分里边，这个女婿也好，这个将来的未来的儿媳也好，能占70分就挺好的。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下面一位问的问题是，这是一位男士问的问题啊。他说，我和我老婆都结婚有孩子了，他说但是呢，我现在知道我这个老婆啊，以前跟他前面的恋人怀过孕流过产。哎呀，以前谈恋爱的时候我问过他呀，他那时候啊好像打个岔就过去了，没有跟我细说，但是这次就知道了，还是他和他的女友聊天的时候他们说起了这个事儿，我听到了，我这心里就开始不痛快了。我听完了晚上我就追问他了，他当时呢也就跟我说了，他可能想的是我们都有孩子了，结婚也有几年的时间了，这事儿不算事儿了吧。可是我就不舒服了。其实如果以前他没有怀过孕没有流过产，我可能不想问不知道也算了，但是你看知道了我这个心里边不痛快，真的是挺不痛快的，该怎么办？ 不痛快是可以理解的，对吧？但是换一个角度想，当时你的这个妻子还是你女朋友的时候，如果她就告诉你了这些，你们还能走到一起吗？她之所以不告诉你，实际上是不想影响你们这段感情，也没有什么恶意，那是她的过去曾经过往隐私，那我们尊重一下也就可以。当然我这么说比较容易，一个男人做到接受不容易，可是你换一个角度想，你现在虽然不痛快了，但是你再看看你们的家，是不是很和谐？太太，你孩子，过得很好，很圆满。那过去的一点点，就算是男人心里的一个小别扭，和你这个家庭的稳定，和你的这个家庭的幸福相比，那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事儿。那就开解自己，这一夜翻过去了就翻过去了，就装不知道吧。 对，就假装不知道吧。 其实这人的一生就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你要老揪住这一点，你可能就忽略家庭幸福，你们家庭就可能出现矛盾，也许爱情婚姻就分崩离析了，这不值得的。 对，就为这一件事情 看重要的， 对，就为这一件已经过去了的事情。 对，而且谈恋爱之前的事儿， 对，你要能放下就最好了啊，慢慢来， 慢慢来， 给自己一点点时间，允许自己消化一下这件事情。 对， 然后这个多看看妻子现在的那些好， 对，爱你不爱你，照顾你吗，对待家庭的态度，对待孩子的态度，对待你父母的态度，这些都要比那一个小小的 小小的就说是污点或者小小的别扭、 嗯、 要重要的多得多。 对对，嗯，女生说，我和男朋友交往一年多了，我也去过他们家了，嗯，他父母呢也知道我父母都不在现在这个城市，我在这儿一个人工作，他父母当时对我还算是挺热情的，也在他们家吃了饭，当时也对我说有空随时到他们家去玩。但是我想说的是哈，在我们到他家之后这半年多的时间，一般过节一些假日他要回家，说他父母他妈给他做了他喜欢吃的菜啊，有的时候还说他大姐回来了等等这样一些情形，但是从来不出口邀请我，他父母好像也记不得邀请我，特别是有一些节日，其实还是那种比较适合团聚的节日，但是他父母都想不起来让我去。我呢就问了我的男朋友，我说哎，节日你父母怎么不邀我一起去啊，你们家做了好吃的为什么你父母没有让你带我去啊。他说他父母其实不太看重这些节日，但是他还是在节日期间回去了，就剩了我一个人，而且呢他还对我说，今天你和你的朋友出去吧，我今天要回家回我父母那儿。我挺别扭的，特别的不舒服，我觉得他父母的态度不好。有的时候我男朋友也不去，会陪我，可是我觉得我既然到他们家出现过，又是他的女友，为什么他父母之后一次都不再邀请我呢？ 我是换一个角度来说啊， 嗯， 我换一个角度来说是一个妈妈的状态， 嗯 嗯，儿子找了一个女朋友带到家里来了，这个妈妈呢就特别的认真的，又就像对待儿媳妇一样的那种掏尽红心的啊，付出什么什么。你知道我怎么劝这个妈妈吗？ 嗯， 我说她仅仅是你儿子的女朋友，成或不成还不一定呢，你不用现在就拿出一个婆婆和儿媳妇，就是我儿子的女朋友来了，我这兴师动众的这样子。我说其实可能将来成不了了，你会觉得特别的怎么回事儿， 嗯， 对吧，这个女孩子也不用那么往心里去。我说再倒回来说，这个女孩你仅仅是她的女朋友，邀请你你就去，不邀请你你不去。你也可以提出来说，哎，这回什么什么节日我买东西去看你爸爸妈妈呀， 嗯， 你这个主动的你做得更加主动一点，不用每一次都去，你可以偶尔的准备好了礼物陪他一起去， 嗯， 这慢慢的就可以了，对吧，你别指望现在就人家就认可你了，过年就回来，这跟儿媳妇不是一回事儿的。 对， 所以嗯，我告诉那位婆婆，别把儿子的女朋友当成是你们家人，这现在就是一个客厅，仅仅是女朋友。那么现在我告诉这个女孩子说，那也不是你的婆婆，那也没有义务说做了好吃的就得把你叫去吃， 嗯， 对吧，没有义务，人家照顾的是他儿子，儿子还没有决定娶你或者怎么样呢，人家的父母也不会，或者说也不愿意为你那么付出， 嗯， 你的主动在于他怎么不带我叫我回去吃啊，不是这个，是过年了他爸爸妈妈生日了，是你主动准备好礼物说去陪你妈妈过生日吧，没叫你没关系，您把礼物给你，给你妈妈的礼物， 嗯， 你要做出一定的这种懂事的一些行为， 对对 对, 对 方才能，哦，说这姑娘真不错，哎，下回带她来啊， 啊，对对， 就是不是净等着的问题， 哎，这倒是啊，这倒是提供了一个思路哈。 对 啊，对，如果第一次见过面之后，有一些家长是那样的，就特热情， 对， 从此就见了一面就认定你就是我家儿媳妇了， 这是不对的。 但是还有一些父母其实并不是那样的，他们还是觉得你来我家只是做了个客，是我儿子的朋友， 对， 可能是这样啊，看你们发展的怎样， 对。 是吧，那么你要是很认可你的男朋友，也很想和他的家人多一点了解和亲近的话，你先做姿态出来。 对啊， 是吧， 不难啊，哪怕一个小礼物呢，他妈妈过生日了， 对， 送给你，说请你去你就去，不请你去你给他说这是我送给你妈妈的， 哎，说的太好 了，提 了 吗， 对， 下一回说哎呦这孩子还挺懂事，下回你带他来吧， 对对，节日也是这样的。 对， 比如说应个景的节日，你无论是送一点这个节日该送的点心啦、水果啦，你说哎，那你回去把这个带给你父母吧。 对 啊这也好啊，这也不错的哈。